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，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，永远的不会退缩。

Yeah.

纯真，书成烟。

真实。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三个年龄，社会年龄印在身份证上，心理年龄呢是我们最真实的表现，而生理年龄是体现在技能上、体能上，是给另外一半看的。心理年龄如果说有校长那样的年龄25自然是最好，可是呢我想大部分的人如果能够尽量的做到在35岁上下这样就不错了，有成熟也有纯真的一面。你呢？你的心理年龄是多大呢？继续要听到的歌，张恒远《卑微的荣耀》。 幻想你忐忑的在温暖的喜悦中摇晃，你早已走向边缘，在这位救赎没有什么是不朽的，正如灿烂是由谎言堆积出的壮丽风景。当真理的风铃从忧伤河畔传来，你裂解在那燃烧的欲望之间，你早已到达深渊，在万人一旦限之间，你充满爱已无所拥有，在卑微的荣耀中期盼，你将要触摸终点，在此一个极的之间，你充满卑微生为所求，在卑微的荣耀中寻天空，粉碎了平等的承诺。哦，当誓言的旗帜在圣徒手中腐烂，你的爱在高位中寻找伤害的结果。 是第二季中国好声音的学员，也是亚军歌手张恒远的卑微的荣耀。继续要听到的是已经变化很大很大的，从一个假小子向坏女孩转变的 Ella， 当然我们指的坏女孩是打双引号的。这首歌出自她的坏女孩， 值得被青睐，坏在好奇

mama, I'm a day, la. Shela, shela, shela, la. Dan ying, ying, sing it la. Yeah, mama. I'm a day, la. Shela, shela, shela, la. Shay, why,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，我已四分五裂，从此没有了家，不管夜归天涯，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，就让我沉入黑夜。 Baby that's sweet 好，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你不是真正的